不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转换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55年的夏天，一位中国餐馆的伙计提着一篮菜前往钱学森的驻地。他离开后，钱学森在菜篮里发现了一本中国画报，其中一张照片让他发现了一个熟人。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陈叔通，他是钱学森父亲的朋友。钱学森立即写下了这样一封信：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 信是学生写的，信封是我写的，我模仿了儿童的笔迹，让他们认不出来。信是寄到比利时我妹妹那里， 寄了一封信给我。那信里头呢，就带了钱学森的一封信，就我姐姐写信给我的信上加上他这么一张纸，一张小块纸，叫我寄信给陈叔通，他想回来。那我不认识陈叔通，我不知道陈叔通的地址吗？我就寄给钱学森的爸爸。 陈叔通接到钱学森父亲转来的信后，随即送往中南海，放在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信件很快送往日内瓦，而此时中美关于双方平民交换的大使级会谈正艰难地进行着。正当美国政府狡辩，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我方代表出示了钱学森的信件，美方哑口无言。为了使会谈进入实质性阶段，1955年9月10号，中国做出让步，先行释放了12名美国飞行员。不久，美国方面同意让钱学森回国。钱学森接到通知后，立即购买了最快启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船票，准备启程。这是前往码头为钱学森送行的人。在这张照片中，有一个背对着的人，他是一位美国特工，在阻止一些人接近钱学森。当时美国当局在上船前向钱学森宣布，整个旅途中不能离开克利夫兰总统号，否则不能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1955年9月17号，克利夫兰总统号从旧金山港口出发，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船开的时候大概已经是晚饭以后吧，就是那种黄昏，开来开去啊，老看不到海。等到晚上了，我们就去，小孩嘛睡觉都比较早，就去船舱里睡觉。那么大概10点钟啊，什么玩意儿，哇，黑了，被大人叫起来，跑到船门上一看，哎呦，那这个时候是看不见陆地了，这在海里头。 船到公海，钱学森接到了国内父亲的电报，电报这样提醒钱学森：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 政府将托人在边境车站接你。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成为了当时美国媒体最为轰动的新闻。这是美国报纸关于钱学森回国的报道。钱学森在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之前，对美国记者这样说道：我将全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成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离别二十载，游子归来。24岁，他带着梦想出发；44岁，他带着建设祖国的抱负回来。回国3个月后，钱学森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中国由此开始了火箭导弹的研制。 起飞，T0210。 1950年6月6日，一个名叫钱学森的中国人的造访，让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陷入了异常的不安。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绝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5个师。钱学森那年39岁，他的离开为何让美国政府如此惊慌？1935年秋天，24岁的钱学森踏上了旅途。他乘坐美国杰克逊号邮轮从上海出发，中途将经过香港、马尼拉、横滨、檀香山，最后停靠在美国的旧金山港。之后，他将继续前行，横穿美国大陆，前往东部城市波士顿。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也是钱学森人生的第一次远行。茫茫大海，前途又在何方？在船上，钱学森与同船的留学生拍了一张合照，这是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游轮驶向远方，也渐渐远离了战火纷飞的祖国。钱学森成长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出生时辛亥革命爆发，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消失了。中学时他在北京度过，看到的是军阀混战留下的满目疮痍。1932年，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就读的钱学森更是亲眼目睹了一场残酷的战争。那年的1月28日，上海突然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由于中国和日本军事力量的悬殊，尤其在航空工业上的落后，使日本军队的飞机在上海上空肆意的轰炸，深深刺激了钱学森。1934年，钱学森放弃了自己所学的专业，报考了清华大学庚子赔款赴美留学，他要去美国学习航空。带着飞翔的梦想，钱学森出发了。游轮航行在太平洋上的时候，国内的浙江青年杂志上刊登了钱学森出国前写的一篇文章《火箭》。在文章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天空的向往。你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密的闪闪的群星，有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失望吗？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 步绝步，我们必须征服宇宙。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行程，钱学森来到了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攻读航空工程硕士。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考试，老师出了一道特别难的怪题，绝大多数学生都答不出来，考试不及格，他们很生气，去找老师评理。走到办公室时，他们看到门上贴着钱学森满分的试卷，很快他们就散去了。钱学森以优异的学习成绩闻名于麻省理工学院。但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过得并不愉快，这所学校的航空工程系以培养生产型的工程师而自豪，而钱学森追求的是航空理论的研究。在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撰写的钱学森传记中，记录了钱学森面临的困境。钱学森有次跟朋友说，美国人生下来就拿着扳手，他本来指望在麻省理工跟随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求学，但校友桑莫斯指出，他碰到的教授都喜欢冒险探索，不是真正的科学家。有一天，钱学森向系主任汉萨克表达对航空学课程过分注重实验的不满，但汉萨克答道，听着，你不喜欢这里就回中国去算了。1936年秋天，钱学森航空工程硕士毕业后，决定再次启程去西部一个叫帕萨迪纳的小镇会见一位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是公认的美国空气动力学泰斗，当时他担任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古根海姆实验室负责人和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主任，在他晚年撰写的传记中详细描述了他与钱学森初次见面的经过。我抬起头来，对面前这个身材不高神情严肃的青年打量了一下，然后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所有的问题他都回答得异常正确，顷刻之间我就为他的才思敏捷所打动，接着我建议他到加州理工学院来继续攻读。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度过了一段最为愉快的时光，在冯卡门的指导下攻读航空理论博士学位，他们不但是师生关系，而且还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冯卡门晚年这样回忆，钱学森跟我一起解决很多数学难题，他想象力极为丰富，不但数学能力强，而且善于观察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在若干相当困难的题目上都能帮助我理清观念，他的天资卓越实在难能可贵，我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亲密伙伴。在2001年拍摄的一段录像中，钱学森深情地提到了他的老师冯卡门。在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每次见到冯卡门，总是称呼我尊敬的老师。冯卡门也把钱学森当作自己的孩子般对待。1936年，钱学森在冯卡门的指导下博士毕业，在毕业论文中，他以崭新的近似方程式解决了飞机高速飞行时壳体会发生变形的数学计算难题，并应用于飞机翼形的设计，这就是著名的卡门前近似方程。由此，美国空气动力学进入了卡门前时代。1943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有一天，冯卡门被美国军方领导人紧急召见，让他辨认几张美军在法国德战区拍摄到的一群神秘建筑物。冯卡门发现那是德军的火箭发射台，由此他推断德国正在大规模发展火箭武器。在他的建议下，美国国防部开始研制远程火箭武器。这是美国洛杉矶郊外一个神秘的地方，对外简称 GPL， 即美国喷气动力推进实验室。现在美国的所有太空无人探测研究都在这里进行，这也是美国最早的开展火箭研究的基地。1944年2月，在冯卡门的主持下，喷气推进实验室成立，分别设立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钱学森负责其中的两个部门，开始研究代号为猎兵 A 的火箭武器。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军方组成科学咨询团前往德国搜集火箭资料。钱学森是唯一持外国护照的团员，并被授予了上校军衔。考察结束后，科学咨询团奉命撰写《美国空军发展计划迈向新高度》，钱学森撰写了9卷中的5卷。为此，当时的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专门致信钱学森，对他具有广泛的卓越价值的贡献表示感谢。阿诺德在信中说，你的报告的确会对计划空军部队的未来研究项目带来极大的帮助。在美国受到尊崇的时候，钱学森却始终关注着祖国时局的变化。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接到了一封来信，写信的人是当时留美科学中部地区的负责人葛廷绥。信中他转达了即将解放的祖国对钱学森的召唤。而此时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突变，一个名叫麦卡锡的参议员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1950年，钱学森辞去了他所担任的美国军方的一切职务，在五角大楼跟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辞别后，开始了回国的准备。那年的8月21号，钱学森回国打包的行李箱在旧金山被海关扣押。很快，美国司法部签署了逮捕令，把钱学森秘密押送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 去接他出来的时候，到家里了，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他点点头，他摇摇头。我明白了，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体重15天之内，他掉了15公斤。 钱学森曾在文章中这样回忆他在监狱里的生活：关在里面的时候，不许和别人说话，晚上每10分钟就有人开门扭开电灯，看一看我有没有逃走。这样的生活不是正常的生活，而是一种迫害和虐待。在缴纳了15000美金的保释金后，钱学森回到了住所。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继续对钱学森进行监视和跟踪，每个月他必须到移民局报到一次，以证明他没有逃离美国。在钱学森日后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他在移民局的一次对话。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当移民及规划局的人问我忠心于什么国家，我说我忠心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心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政府。他就又问， 那么你就不让政府决定你所应当忠心的对象吗？我的回答是，我忠心于谁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的。在软禁期间，钱学森的活动范围被规定在住所的30里之内。在钱学森儿子钱永刚的记忆中，父亲那时候几乎从不带他们出远门。 有一次大概是和妹妹串通好了，两人就是叫非要去啊，不去就是这个事什么也不干了。那么这个那么我爸就挺有意思，就说那走吧，那咱们现在走。他说哦，好，总算是好像以为胜利了，然后坐着车啊把我带着，就没想到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在钱学森的回忆文章中讲述了他在软禁期间的心情。自然除了审问之外，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是守着我的，看看有什么友人们来到我家里，我又去访什么人，我有什么信。因为这些事，我也就不常出去，过着孤独的生活。虽然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但钱学森并没有失去对学术研究的热情。在软禁期间，他完成了一部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工程控制论》，他在等待着回家的时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天上的人啊，带走

2011年1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新中国材料科学的奠基人施昌旭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了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证书，成为第17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让施昌旭痴迷一生的材料科学还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领域。 材料应该说是整个人类的发展史都是以材料为主要的一个界限，但是材料往往不受到重视，其原因它不是最终产品。这个都喜欢会叫的会跳的上天的，说这个了不起，但是它主要是材料组成的，所以材料不过关，你任何东西都过不了关。 什么样的材料就决定了它能不能上天，能不能入水。 有人说航空飞机70%是仗着材料往前进，说新有一代新材料就有一代的新飞机。 我们无法想象，如果生活在一个没有材料的世界里，人类文明将会怎样延续。正如我们难以估量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材料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与这门低调的学科一样，施昌旭用一次次关键的人生抉择，波澜不惊地赋予了中国材料科学一段华丽的章节，而他也因此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见证人和泰斗级人物。晚年的施昌旭被平静和幸福所围绕。2005年，大家栏目曾经做过一次施老的访问。时隔5年，当我们再次见到这位长者时，始终陪伴左右的依然是他坚持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国家科研工作，他挚爱的妻子，以及偶尔从国外探亲归来的两个孙子。施昌旭的一生中始终无法割舍的，一样是国，一样是家。国和家最终成为促使他做出每一个重要人生抉择的关键。1964年，44岁的施昌旭是任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主任。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久别的老友荣科敲开了施昌旭家的门。荣科是我国著名的金属冶金学家，是任航空研究所总工程师。老友这个时候匆忙到访，究竟所谓何事呢？ 他是西塔，我们是南塔，很远。然后到8、9点钟到我家，就讲说有一个任务，老师你看你能干不能干？我说啥任务啊？他就把这个过程说了一下。 原来荣科是在一个重要会议后迫不及待赶来的。那是航空研究院在601所召开的我国自行设计新型飞机歼8方案讨论会，整个会议的焦点是，专家一致认为歼8采用涡喷漆作为动力，突出的问题是推力不够，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研制一种新的大功率发动机。 当时在1964年就有一个很大的争论，究竟用什么发动机？你再新研制一个发动机很难。 这个发动机是我们借鉴前苏联的吗？ 还是苏联的，就是用这个苏联的把它改造，这个温度据说是提高100度，推力可以增加20%，所以当时他们这个发动机的设计人员要提高温度100度。这100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发展材料高温合金，每年平均增加7-8度，这一下子提高100度， 十几年 啊，这个很难， 要跨越十几年， 要跨越式的发展。 正当会场一片沉闷之际， 航空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荣科大胆提出，为了提高涡喷漆发动机的推力，必须提高涡轮的进口温度，而提高温度则必须解决涡轮叶片耐高温的问题。那为什么不能考虑把该机的实心涡轮叶片改进为空心叶片，并进行强制冷却的设计方案呢？涡轮叶片是喷射飞机发动机的心脏零件，提高燃烧室气体的温度以提高发动机的推力。如果叶片的设计和制造水平不过关，轻则影响发动机效率的高低，重则直接决定发动机寿命的长短。但在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自主研制的空心叶片。 当时这空心叶片，锻造的空心叶片是英国有，美国也有，苏联也有，但是这个铸造空心叶片，当时只有美国有，所以因此这个就是荣科提出来搞空心叶片，当时会议上都觉得这个步子太大了， 就咱们国家不论是锻造还是铸造，当时都没有 空心叶片，没有，所以当时好多人不相信。这个荣科这位老先生比我大几岁，他说如果我一年以内拿不出使用温度提高100度的空心叶片，我把脑袋放在你设计所门口。 荣科立下军令状的底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沈阳金属研究所的期望和好友施昌旭的信任，所以当他讲完来意，便平静地等待着施昌旭的答复。 哎呦，我说这空心叶片我也没见过。他说你没见过，他说我见过，他说他见过，他说他在巴黎航展的时候见过美国有，他这画了个草图。 荣科所画的铸造空心叶片草图，勾起了施昌旭对一年前经历的回忆。 1963年，我曾经到英国航空发动机厂，叫 Rolls-Royce， 罗劳公司，这是世界上像空客的发动机，主要是他的，这个他那个总工程师就给我讲，哎呀，他说这个铸造的不能用做叶片，他说那东西，不可靠。因为铸造啊容易出现缺陷，铸造的一出现缺陷，它就强度就不够，所以英国人为了保靠，他就给我讲这个铸造叶片不能用。我当时我也没说什么。 那时的施昌旭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英国人眼中的技术难题在一年后竟会成为自己事业的一项挑战。做还是不做，如何抉择，顷刻间在他身上蕴藉已久的民族自尊心被强烈地激发出来。 我说美国人有了，我说我们一定可以有。 您当时心里有底吗？他心里有底，您心里有底吗？ 我心中无底，但是我知道有答案。 答案就是 美国做成了，就像原子弹一样， 我们一定也能做成， 一定能做成。 很快，金属所承担起了这项紧急任务。然而，没过多久，一个难题就摆在了施昌旭等人的面前：到底该选择哪一种材料做行芯，才能保证空心叶片不弯不断呢？ 这个心是最难的，因为只有美国人有，他又不发表。我们找了好多心，试了好多种，七八种。 您说是材料的七八种？ 七八种材料做这个心子，这个不是完了它就露出来了。 怎么办？施昌旭一时也没了底。挨个试无异于大海捞针。石昌旭和课题组的人心里都明白，行芯材料的试验期越长，留给试制的时间就越短， 情急之中，一本美国杂志上的石英馆广告给了他启发。 哎呀，受到启发了， 拿石英馆来做这个 戏。哎，应该是用石英馆。 您原来拿的是合金材？ 原来也用过石英管，它老断。 嗯。 所以后来就集中在用这个石英管，怎么着不断。 嗯。 所以就集中在这个石英管上攻关。 嗯。 大概一个多月， 嗯， 就完成。 1966年11月。我国第一片九孔铸造空心涡轮叶片在金属所简陋的铸造实验室里诞生了，12月装机试车成功。于是中国的涡轮叶片一步上了两个台阶，一是由锻造合金改为真空铸造合金，二是由实心叶片变为空心叶片。1967年，我国采用涡轮空心叶片研制出的歼8战斗机，高空飞行时速超过前苏联样机10%以上。这一成果后来在军用飞机发动机上被普遍采用，并一直沿用到上世纪90年代。戏剧化的是，石昌旭同样想象不到，当初受英国人激发而应下的这项挑战，后来竟会成为了英国人解决当年既难题的参照物。 这80年代，这个荣科，刚才我讲的荣科老先生， 嗯， 就是 Rolls-Royce 的总设计师， 嗯， 到中国来参观， 嗯， 他就看了我们装的这个叶片， 嗯， 哎呀，他大为吃惊啊，哎呦，他说你们这个都敢用这，而且这个英美系统的这个空涡轮叶片都很短， 嗯， 我们这个是苏联体系的叶片都很长， 嗯， 所以这个难度比他们美国的要难得多， 嗯， 所以他一看，哎呦，你这个中国都敢用，所以促进英国也用了， 他们回去也开始 啊，当然就回去 铸造叶片 用了， 嗯， 后来苏联也用了， 嗯， 所以现在涡轮叶片。全世界都用铸造的。 石昌旭敢于选择同美国人竞争的勇气，源于他曾经取得过连不少美国人都无法企及的成就。1948年，深感国内无用武之地的石昌旭选择赴美，去密苏里大学矿业学院求学。7年后，他又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抉择，放弃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工作，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然而当初的回国之路却是走得那样漫长而曲折。 对于您自己的人生来说，当时从美国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那是不是人生比较大的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应该说是更大的选择。你从一个条件非常好的， 嗯， 麻省理工人家都向往的地方，嗯，而且我在那儿工作很有成绩，这个我回到吃窝窝头的中国，还不知道以后是怎么样。 石昌旭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艳羡的。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他在属于美国空军的课题硅在超高强度钢中的作用的研究中做出贡献。由他研究的成果发展出来的高强度钢，解决了飞机起落架经常因断裂韧性和冲击值不够而引发的严重事故。但此后不久，石昌旭在美国的生活发生了转变。 我这个念硕士的时候，这个朝鲜战争还刚起来，后来念博士期间，这个朝鲜战争快结束了，结束美国人他一看和共产党打个平手，应该说是个平手， 嗯， 他觉得共产党了不起，于是乎他们就决定凡是留美的学生， 嗯， 理工农医， 嗯， 都不许回国。 他觉得这些人如果回国了， 回国帮助共产党建设， 嗯， 因此他就限制你回国。于是乎 他就把这个护照都吊销了， 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啊、是。于是乎我就想到第三国、 嗯、 到那个中立国、 嗯、 印度、瑞典、 嗯、 巴西、 嗯、绕道回国， 绕道回国、嗯、后来美国移民局说你只要想离开中国， 离开美国， 我离开美国、 嗯、 我们就意味着你要回中国。 1953年夏天，是为麻省理工学院冶金专业的博士后，石昌旭以组织夏令营的名义，把30几位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共同商量争取回国的对策。 第一个，就觉得这个当时已经有那么2、3个人，积极要求回国，他就说他没有非法拘留， 嗯， 就抓起来了。所以我们受这个启发，在美国随时有被抓的可能。 嗯， 于是乎我们就说一定要公开。 为什么反而公开了更安全呢？ 当然了，你公开了，老百姓都知道你要回国呀。我们就是印宣传品，那么这个印了好2000份，好像是这个 A4 的那个大的信封， 嗯， 这个怎么发？ 嗯， 全国还有联合国， 嗯， 这个发如果在波士顿发，因为我们有5个人已经暴露了，已经说我们要回国，所以一定是他们怀疑那中国，所以这个是我们几个人干的。所以不敢，所以于是乎就主要决定在纽约发。 带着满满2大皮箱的宣传信件，石昌旭一行乘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然而纽约之行在刚一上车就注定并非风平浪静。 一到火车上，就那个列车员，大概也就40、50岁的一个列车员， 嗯， 男的就盯上了，就问我，哎呀，你为什么要回国呀？这一下子我毛了，我在想怎么会知道我要回国，但是他也没看我这个大皮箱，我就给他做了些解释，我说我们中国人都是主张孝道，我也没结婚，所以要回国。后来但是我一直在纳闷儿，他怎么知道了？回来以后我才知道，美国有个最著名的报纸叫 Sunday Monitor、 嗯、 就是基督教真要报、嗯、那天正好对我进行专访，有一个大照片。 您当时是名人了，自己还不知道。 哎，当时我不知道那天登出那么个大照片， 嗯， 所以那个人呢也是一般的跟我说了一下，所以他并没怀疑我是去干什么， 嗯， 所以这个有惊无险， 嗯， 就这个弄了以后到纽约就有2个人就帮着我一起在纽约散发， 嗯， 所以弄得全国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要回国。 时机渐渐成熟，石昌旭又加紧了另一个对策的步伐。 第二个决策要对国内取得联系， 嗯， 因为你自己在那儿瞎蹦的，他就是不理你，你也没办法。所以后来就觉得给周总理写个信， 嗯， 表达我们这个要回国的这个愿望。 这信怎么从美国寄到中国？ 嗯，这个太难度太大。当然这个里头有几个渠道。 辗转周折，费尽心力，石昌旭通过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印度青年外交官把信件转交给了中国政府。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中国的黄花大使， 嗯， 就想给美国提抗议， 说你扣留中国学生， 嗯， 我们这是个主要证据之一。 证据就是您和同学们写的那封信。 哦，就是给周总理那封信啊，打开了这个自由回国的大门。 嗯， 我那个大教授，我并没给他说我要回国。 嗯， 我这大教授看到报了，于是我找了去问，他说：“人家报上等你要回国，你为什么要回国啊？你是不是嫌工资低了，还是地位低了？”我说不是，我跟他说得很清楚。 嗯， 我说你们美国像我这种人， 嗯， 多得很，可有可无。我说我在你们美国是可有可无，我说在中国需要我们。 1955年6月，美国旧金山码头，克里夫兰总统号从这里起航开往香港，船缓缓离岸，站在甲板上的35岁的石昌旭终于可以回到他的祖国，马上就要见到他阔别7年之久日思夜想的亲人了。可是就在他登船回国的那一天，他的母亲离开了人世。 回到家接我的人，我那侄子我嫂嫂都穿孝，所以我也就愣了，所以这个也是很悲，一个悲剧吧。 嗯， 我母亲是一个非常贤惠的人。 嗯，她对您的人生影响很大。 我们家这40口人，我是就是曹禺的家。 嗯， 一个大家家长， 绝对权威的大家长， 绝对权威的大家长。 嗯， 石昌旭1920年生于河北省徐水县的一个诗书之家。在12个同辈兄弟中排行第7，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包容谦忍的少年石昌旭时常被长辈们所忽视。 我在家里头几乎是个傻子。 为什么这样讲？ 不知道，谁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是那么个人。 嗯， 包括嫂子照理讲，嗯，去叫我老旭哥， 嗯， 老旭哥你给我抱孩子，我就给他去抱孩子。 嗯， 所以我这个那时候我们这哥12个，我可能是最没出息的一个。 但是平静的大家庭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1937年77事变后的2个月，日本军就逼近了保定，石昌旭全家所在村子的壮年男子马上面临着被抓去充当炮灰的命运。 于是乎就开了一个会，这个我印象也还很深呢。 嗯， 这个说是凡是能被日本抓壮丁的， 嗯， 当炮灰的， 嗯， 你们都走。 嗯， 所以我这算是当时17岁，我的衣裳都走了。 嗯，包括您在内。 啊，包括我在内，我们就开始流亡了。 兄弟一别，各奔东西，在乱世中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石昌旭，最终认识到，中国要强盛，就必须有自己的钢铁工业，这样普通民众就可以拿起武器抵御外敌，捍卫自己的国和家。这个强国之梦最终驱使石昌旭做出了一个对他人生产生深远影响的抉择。1941年，21岁的石昌旭考入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 在我们那年代，就是这个受外国的欺负，因此就想强国。强国当时就叫做失业救国，救国就是发展失业。这采矿冶金就是当那个时候的高科技。 嗯， 所以就选择了这个矿采矿冶金系。 嗯， 那么随着这个毕业以后一直沿着这个方向走。 嗯， 这个可以说这一辈子都是搞材料。 我想问问您，当时设想过自己的未来吗？想到过自己会有今天吗？ 没有。 您那个时候的理想呢，就是当一个， 我是走一步看一步，我也不努力去争取什么机会。 嗯， 那机会来了我就抓住。人生观就是始